青春的回忆，够疯狂才永远都不会忘，也展现了少年时代纯真的友谊啊，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就在汽车音乐会。哎，这个词借鉴的好哈。好了，北京时间9:05:48，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来，听听聊天室，赶快来打卡报道了啊！今天我们还有特别的话题啊，就是对他表白的那首歌，因为本周末就到七夕节了，有没有想好对他表白的那首歌呢？还记得当时你们一起聆听过的那首最动情的歌曲，或者是你对他表白的那首歌吗？这两天我们要把它截取起来哈，集中播放给大家听。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在七夕节前夕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电波来，我帮你传达。怎么告诉我呢？可以私信给我哈，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都有我的私信，是不是？如果你也想有我的私信，来官微这边先把你的微信二维码甩过来，我可以加你为好友，或者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哦。来我们的官微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呢，就是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哦，听听换了新的界面了，找到我们的家，有新的路径了，来打开听听推荐，选择之后下面聊天室三个字，不是原来的圆圈圈了哈，三个字之后呢，你就会看到往下拉，看到汽车音乐会，看到我们的话题啊，对他表白的那首歌。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对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限号是3和8。那北京交管局也特别提示，为了保障昌平区南口镇部分道路的交通安全和畅通，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决定在自2021年9月1日起开学那一天哈，兴隆东街、太平街还有永安街禁止机动车由西向东方向行驶。每天必经此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2021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好了，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无论刮风下雨，都有汽车音乐会最好的汽车音乐伴你在路上。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这首歌曲没有如果，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没有如果。 爱我没有如果。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力气梵高的境界，任性的目空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Starry Starry Night， 磨难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Here we go, oh, 和自己成为对手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Don't tell me no, oh, 别对自己温柔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Cause everybody's 是全能偶像魏晨出道的第十个年头了哦，第十个年头推出了这一首《自我崇拜》，魏晨参与歌曲的填词创作，把想说的话、想讲的故事、想感谢的人，你某某某某某某，谢谢 CCTV， 谢，还有想要珍藏的回忆，一一整理归纳，同时通过音乐来问候身边的家人呢、朋友啊，还有一路上都一直支持他走过来的歌迷朋友们，也要谢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聊天室给我点赞了吗？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转换情绪了，来听这一首很温情的歌。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源自于2011年同名专辑当中，他特地邀请到了五月天的阿信来为自己担当制作人，并谱写了新歌，感受不一样的井柏然吧，《银河所有的星星》。 爱着你，那就抱吧，别犹豫。等一下，如果有风吹过，你 飞走怎么行，我绝对我确定要把幸福带给你，我的双手天生就是为你定做的围巾，第一天第一眼第一秒钟就愿意为你完全打开我的心，让你电视成绩，银河所有的星星在你眼睛里看着我就想起来地球之前的月，全世界都送给你，只要你微笑就可以。 星星，有没有感觉到这首歌曲的口气和旋律性和他之前的习惯唱法很不一样？这首歌曲拿捏起来不容易哦，要把这种虚声气声要掌握好。哎，他在这首歌曲磨练了很久很久很久，可以说是专辑当中录了最久才找到感觉的一首作品了。可能在 KTV 当中，你敢挑战这首歌曲吗？难度超级高了。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好了，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电视剧《克拉恋人》原声大碟当中 ，Rain 带来这首《克拉恋人》送至你的耳边。 睁开眼，勇敢在一瞬间，奇迹的感觉，像命中注定的未接。漫天烟火还耀眼，一颗拉上天的浓烟，才像星落又美，心上满 看奇迹也快乐画面。 一颗爱像星的如夜，摘上心都有美， 心香满满被你香摘在这里面，有你每天是经典，我望着大海许愿，走我未来恋人不会想穿刺永恒的蜜蕾， 去为你实现哦你所有心愿， 再慢慢靠近的一些，再爱你没极限。 What a beautiful weather, I'm feeling good, I need your smile. 再到以后手提手心贴心，我们就能爱啦，都不好像是定包一年文化，彻底打开我心房非常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一刻来的梦想，爱你爱我就在实现梦想，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专场音乐刘晨的主题曲之后，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了，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你做好准备了吗？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1, 2, 1, 2, 3,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擦 擦 主席四就是喜欢你 是。 笑在脸上，中央门左，中央门关， 百元从天地玄黄到日月明朗， 盈盈笑在脸上， 你看盈盈笑在脸上。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换新再出发。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全忘掉。 第十四位，李易文 Even， 永斌 Ryan B VIP。 爱又或者心跳，明白还没决定微笑。 第十三位，TFBOYS 不完美小孩。 让我努力做个完美的小孩，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第十二位，牛奶咖啡，没时间。 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 第十一位，谭维维，在树河里。 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光，像灯笼照耀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整天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所以让地球依旧甩掉，只要越跳越高。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扑通扑通 对于如今的华语流行乐坛来说，有能力连续三天把鸟巢的观众席塞满的歌手，来伸出你的手，一只手就可以数得过来。而五月天呢，又给这个苛刻的条件加了一个更加苛刻的前提，那就是在毫无预兆的前提之下，没有官宣，直接告知第二天开票啊，你爱买就买，不爱买拉倒，还是一票难求。所以不管哪一个年轻人都有五月天的音乐印记了。刚刚是离开地球表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位的歌曲。话说五月天几位成员真的是相当有礼貌，还记得几年之前曾经主持过他们的一次新好像是新闻通告，歌迷见面会，对歌迷见面会，歌迷真的很多很多来，然后呢他们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然后呢就是看到我，然后就是鞠躬，然后呢表示敬意哈，腾斌老师好，谢谢，最后然后这个结束之后呢还没有忘记说谢谢腾斌老师您辛苦了，就感觉哎呀特别的懂礼貌哈，特别有才气，而且一点架子都没有。相比较来说，主持其他的某些人的这种通告也好啊，或者说这个歌迷见面会，恐怕像五月天这样有礼貌的真的不多。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粉丝支持他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音乐之路可以走得如此之长之远哦，原因是有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五到第十一位的歌曲，接下来要继续攀升了，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李艺文 Evan 和永斌 Run Bang 带来这首 VIP， 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有请。 只要是你愿意带我永驻 VIP， 我会在第八座深爱的那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我爱没有我这心跳，明白还没确定微笑，本来再次把你的这个答案分析出了你的脉触，不能骚扰我的平衡，红灯变得所有东西已经开始落身在你温柔怀抱，不知不觉无声跟你一起撒娇，要怎么样出演你心里的主角，城市靠着海边就必须要备好，我需要把音乐开到最大， Baby 对让我无法自拔，告诉我你所有的骚话，这一杯时间让我做到，只要是你愿意带我永驻 VIP， 我会在第八座深爱的那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和你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月空的涌出反射出爱的诗意，有你我就可以不需要设计美丽。 Yeah， You're the brain， You're the light，今天风吹完就让我对你买完美，我的 Barbie， 你不要睡，烟台还在红颜慢慢爱的 way， 只要是你愿意当我永驻 VIP， 我会在第八座上的等待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和你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月空的涌出反射出爱的诗意，有你我就需要设计美丽，

的不完美，但却最美。说得太好了，这首歌曲呢是表达的一份浓浓的亲情哈。那些在旁人看起来不切实际的儿时梦想，父母们却会精心的去呵护和支持，为孩子的梦想插上翅膀。 TFBOYS 青春乐观积极向上，而且还有四个字形容他们，品学兼优。热衷于公益事业是这个组合身上永远不变的标签，一路身体力行践行着他们的音乐梦想，还有他们的公益的梦想，这是好的榜样啊。孩子们跟他们好好学习哈，有自己的音乐梦想可以去坚持，但是呢是品学兼优，没有影响学习哈。这样的好孩子自家多几个挺好哈，自家多几个。上周第二十二名，本周晋升到第十三位 TFBOYS 不完美小孩。好了，一边听音乐一边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做任务啊，提供你的歌单。对他表白的那首歌还记得吗？刚刚一位听友很有意思啊，他说老公对我表白那首歌应该就是最浪漫的事，本来挺好听的一首歌曲，被他一唱起来怎么感觉就不那么浪漫了呢？真的，我觉得这是实话实说哈。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可能慢慢两个人呢，特别是走进婚姻殿堂之后，每天在一起，慢慢这个爱情就变成了亲情哈。很多就不像在谈恋爱的时候很多话就不能说出口哈。你看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他说那个 歌曲真的没那么好听，你可能不好意思说哈。多年之后就说，老公你知道吗，其实当年你跟我表白那首歌曲你唱的其实真不怎么样哈。那我觉得多年之后大家回忆起当时那个场景还真是挺浪漫的，其实这就是最浪漫的事。好了，回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头一点懒，但是又要问我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吃一顿早餐，我没时间，没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常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越来越怀念从前，无忧无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梦想总是绕一个圈，却还是要回到原点，是不是我还需要再坚强一点？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时间去锻炼锻炼，我没时间，没时间逛一逛商店，我没时间，没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我没时间，没时间谈一谈恋爱，我没时间，没时间常回家看看，我没时间，没时间我有一点烦，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要怎么画出未来？我只剩下空空的口袋，我只好在原地发呆，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我想不明白。 时间 白月，怀念从前无忧无虑美好童年，但是又要告诉自己，是不是要坚强一点。 其实就是要坚强一点。牛奶咖啡没时间也唱出了很多都市人的心声哈，啊，没时间谈恋爱，没时间干这个，没时间干那个，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没时间。但是再没时间也要抽出时间谈恋爱啊。嗯，这个周末就到七夕节了，想不想大胆表白呢？在听天聊天时我已经设置好了话题哈，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对他表白的那首歌你还记得吗？还记得当时的场景吗？我要不要抛砖引玉一下呢？好了，汽车音乐旁榜，我们来继续攀升吧。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谭维维在树河里，涂慧源用简单的编曲加上谭维维的独特声音来表达，传递出的是都市人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和倡导。哇，是一首公益歌曲。 有地有岸，像蝙蝠的翅膀压出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这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 树河呀，树河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那谭维维第一次去就被那里的美景所吸引，一直难以忘却。所以环保呢，就想起了轻松而又毫无污染的树河。在树河里，爱我们的周围，让所有地方都变得如此美丽。 星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其实这么的好听了，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挪威的 DJ 制作人，拥有全球超过140多亿流量的播放量的 Alan Walker 带来这首 Faded。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这一次新作发行，同时 Alan 同时发起了创造一个不同世界的线上活动，目的就是关注气候变化等等诸多的问题，号召大家共同行动起来，环境的问题也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要团结一致才能创造出一个多姿多彩的美丽的世界。喜欢这样的有公益心的艺人哈 Alan Walker Faded， 很好听的音乐带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5，赶快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散播你的爱的甜蜜哈。有人说，哎呀腾斌，你我已经在里面分享了我的爱情故事，小伙伴们赶快去围观吧。下载听听 FM， 然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就好了。 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应景的话题哈，有车一族，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听好了。 And now，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疫情防控期间呢，对于不能按时办理机动车检验等等业务的，可以延期到疫情结束之后再去办。如果有小伙伴在疫情期间有办理车辆年检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办理。第一呢，就是免检车辆可以线上申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果您的车是六年内免检的车辆，可以通过北京市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或者是交管12123的 APP 直接申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果需要领取这个纸质凭证的，可以选择邮寄送达的方式。第二呢，就是非免检车辆可以网上电话预约之后到现场去检测。如果您的车辆不属于免检车辆啊，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进行预约，到现场进行车辆的车检。首先呢是网上预约，可以注册并登录北京市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或者是交管的12123手机 APP， 点击机动车检验预约，对已经成功备案的车辆申请预约验车，可以选择检测场、检测日期和手段。如果预约成功之后呢，按照预约的时间持预约成功的显示的页面到相应的检测场，经工作人员复核无误之后就可以进行车辆的年检了。第二呢，就是电话预约，您可以在工作日8点到17点拨打各个检测场的预约电话，确认办理时间之后到相应的检测场去进行车辆的检测就可以了。另外一定要关注一下您的这个车本哈有没有到期。另外就是要再次提醒持 B 本的朋友是不能有这个扣分的哈，有扣一分你就要在网上学习了。怎么学习呢？前一阵我真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好吧，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哈。你想知道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来来来，私信我就好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来听孙燕姿《奔》。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挤压扭曲的脸，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纠结，爱情像沉睡，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剪辑着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想依赖，挥霍着眼泪，对错归零，出发再了解，开始吧，狂奔般的起跑鞋，视觉像电影，捡起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 对， 可是吧，狂奔的起跑线是全乡的林间地震从前，心跳正在不断天上飞，你明追，开启吧，狂奔的起跑线。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最近呢，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之后让人真的是羡慕和感动。85后的夫妻俩呢，辞去了公务员的职务，带3岁的儿子搬进了房车，3年玩遍了150座城市，还赚了80万。在父母还有亲人很多的这个家乡人民的不屑的眼光当中，小镇的夫妻放弃了周围人羡慕的公务员的工作，带着孩子踏上了房车的生活，在音乐当中，在旅行当中享受生活。有人觉得他们太傻了，可是他们这3年呢，却过得比过去的30年还要精彩。来看看啊，在时间停滞的村庄当中，感受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去阳澄湖亲手抓大闸蟹，夫妻俩带着孩子们去看了火箭的发射，想象啊，一边卖冰淇淋一边吃，走到哪儿玩到哪儿，感受这个世界，拥抱大自然。他们还搞了一辆冰淇淋的房车，开到哪儿就在哪里摆摊儿，一步一步的把幻想当中最美好的生活一步一步实现，还挣钱。哎，他们这个视频呢，粉丝已经超过200万，点赞数突破2000万。哎，所以说呢，人这一辈子到底追求什么？那一份安稳的工作，一眼就能看到头吗？还是放弃安稳，去寻找一种更为波澜壮阔、永远看不到边际的人生呢？带着自己的勇气去闯天涯吧，别忘了还有房车，别忘了还有汽车音乐会。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接下来为房车量身定做一首歌曲吧。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理想去实现了，别忘了带上这样的音乐，屋顶月光的跑。 끝이 있다는 것 끝.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年。 乖乖，我的小乖乖，你的样子太可爱，追你的男生每个都超级厉害，我却该考虑怎么 say hi。 害羞的我这样下去要怎么办怎么办，爱情偏要酸，我不是 boss， 没有超大的 house， 如果送你 rose 可不可以给我 chance， 不想看时间这么一点一滴 face。 老夫子戴着假发，我不要三寸金莲胡花，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带你回家见妈妈。 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 周末找个借口和你泛舟，一壶清酒江水悠悠，我心悠悠，这感情 just for you， 表面平静其实内心早已风起云涌。缘自觉几番轮回，你所美，爱有你的心情左右我的情绪，虽然有些问题真的很难搞定，我还是充满信心。 老夫子戴着假发，我不要三寸金莲胡花，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带你回家见妈妈。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年。 你若化成风， 我幻化成雨，守护你身边，一笑为红颜。你若化成风，我幻化成雨，爱锁在眉间，似水往昔浮流年。 你若成风，许嵩作词并作曲，和石头剪子布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新歌加精选珍藏合集》当中。啊，总结一下，这首歌旋律特别轻快哈、啊，有没有跟着它噔噔噔噔去颠你的后脚跟儿？后脚跟儿也简单清新哈、啊，歌词也是很俏皮，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嗯，应该是从前天开始哈、啊，从10点钟我们要做第9套广播体操了，也倡导大家哈、啊，在 office 当中的人们，做了一上午哈、啊，然后中午吃过饭之后再做一下午，这样不行。建议呢，跟你们的老板来聊聊啊，上午和下午抽一个时间，我们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好了，接下来呢，我要在视频当中带大家做也不太合适哈，你去做吧，你去做吧，等我下直播再去做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吧，这是来自方大同的《梦蝴蝶》。又是典型的方大同式的风格，2016年《梦蝴蝶》这样的灵魂乐，又是他的标志性的作品，也是代表作品之一了。就是做梦的时候梦到了蝴蝶，于是便有了这首歌曲的灵感。方大同《梦蝴蝶》。 长满蔷薇的，像写满传说的，为你的永恒展开的，像原野破开自己的，像迎着自由的，为你的刹那出现的。小蝴蝶飞过大城市，吻过所有钢筋，慢慢飞到我的心里。没什么，有数不尽的小蝴蝶，脚下原野，到处都在盼

刚刚这首 Soledad， 其实这并不是英语啊，是西班牙语，是来自 With Love 西城男孩他们专辑 Coast to Coast 当中的一首歌曲，由2000年11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这是有600斤的单曲，全球销量高达760万张，并且轻松拿下了英国 UK 单曲榜冠军宝座的位置，可喜可贺。好了，北京时间10:3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冰。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在今天聊天室当中继续来提供你的歌单呢、啊。表白的时候，对他表白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或者他对你表白的时候唱的那首歌，或者你们共同来聆听的那首难以忘记的情歌是什么？我已经抛砖引玉啦，可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围观一下，看看我的爱情故事。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还记得陶喆这首老歌《宫保鸡丁》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用菜名命名的歌名哈，陶喆也只有他能想得到了。这首歌曲描写的就是一无所有却付出全部的单纯的爱情故事。居然还用了小毛驴这首歌。 一种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没可能今天只有38度，一大早5点吃完烧饼就去赶天，幸福就是规律过一天一天、我爱这种简单的感觉，快乐像一盘 hot spicy 宫保鸡丁。每天一根 干辣椒，加上葱花、大蒜、花生、梅花鸡。 我来到镇上市场，带着我的大公鸡咪咪，在热热闹闹买卖人群。想让我一见钟情、我爱这种天真的感觉，就算天塌下来也不是什么问题。我只希望每天跟你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从我准备、I don't care 你把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真的拥有你，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对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统统都给你，因为我爱你。 你亲爱爹地舍不得把他的天性嫁给我，我看他好像有点难过。我没有病史，没有钻戒，可是我愿意。给你我的心爱大公鸡、我只要每天跟你黏在一起，不用做什么在家里就可以，我只要你做我的 baby， 你的 chicken I don't care 你把大小姐脾气，或者你要跟我玩爱的游戏。 You're my baby。

甜心作词，董东东作曲，电视剧《漂亮的李慧珍》的片尾曲，胡夏带来的《你好，灰姑娘》，温暖清亮的嗓音，再搭配这样轻快的吉他和鼓点，节奏分明的轻快旋律，尽显着青春洋溢的气息。一句“不漂亮又怎样”，仿佛唱出了万千普通少女心底的小倔强。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就来分享萧亚轩的这首《表白》，别忘了在听听聊天室来分享你的表白歌哟。表白歌明天后天就在七夕的前夕，我们将集中为大家播放表白歌，来替你回忆曾经的表白曲。好了，我是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有自信平常不怕说出口，伴在你身边时候突然感觉好害羞，我以为你的 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浪漫七夕，相约北广，惊喜不断。北广购物在8月11号至8月15号期间，全场商品打9折。浪漫七夕，爱我就带我走吧。